第一二三篇，求天主怜悯，登圣殿歌。居住在诸天上的大主，我向你扬起我的眼目，看仆人的眼目怎样仰望主人的手，看婢女的眼目怎样注视主父的手，我们的眼目也就怎样注视着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直到他怜悯我们才止。上主，求你金莲我们，因为我们已尝尽了凄怜，我们的心灵已经饱受得太多了，既骄傲人的欺凌，富贵人的耻笑。